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下午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啊，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作品，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11月24号，北京意象魅力朝阳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北京意象是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始于2010年，活动主要包括举办一个高规格绘画大展，出版一本画集，是一次大规模的高端的艺术之旅，通过反映地区精神风貌的作品，全面立体地宣传北京国际文化之都的形象，推动北京美术创作的繁荣与发展。那么这项活动啊，每年都会和一个区来合作，朝阳区是北京意象的第11站了。朝阳区是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因位于朝阳门外而得名，地处北京市中南部，面积啊达到了470.8平方千米，是经济文化大区、重要的国际交往窗口和大尺度绿化区。这次展览呢，也是北京意象魅力朝阳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的一部分。自2021年春活动启动以来，10多批近100名画家历时数个月的时间，对朝阳区域内的自然、历史、名胜、人文风貌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梳理，以自然风光、历史古迹、人文景观、民间习俗、典型人物作为主要题材，创作出了一批美术精品。北京意象魅力朝阳大型美术采风创作的内容也包括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见证北京城市变迁的工业旧址，也有展现运河文化底蕴的河流景观以及绿色生态廊道，还有象征着开放与创新的北京 CBD 核心区、798艺术区、三里屯、望京小街等时尚文化新地标，把朝阳魅力尽收眼底，全方位地感受朝阳之美。据了解呢，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2月5号，请您至少提前一天在中国美术馆的公众号进行预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作品，咱稍后见。 星魂落在湖面，烟雨吹散了思念，油纸伞下的脸仿佛依旧是少年， 梦里你的容颜断断续续在浮现，好想回到从前，醉了我倒在水边， 相见时多么依恋， 缠缠又绵绵， 蝴蝶看不见， 多美的人间， 我欲乘风飞上九重天， 不经历弯弯缱绻， 若此心不变， 死了也甘愿。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我是美哲。在上周六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盘点了一下最近上映的院线电影，那么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呢，咱们就要把目光从这个大荧幕转向小荧屏，我们要和您聊聊最近上线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当然今天的节目我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一起来和大家做分享，欢迎思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剧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粉丝号召力，这两周的讨论度呢也是非常的高，频频冲上了微博热搜。它就是《狐珠夫人》，相信思农也有关注这部剧哈。其实要问最近哪部电视剧播的最火热，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狐珠夫人》，因为它的创作团队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啊。这部剧是由金莎执导，杨幂、陈伟霆领衔主演，徐开骋、陈小云、王森、袁宇轩主演的东方传奇言情古装剧。哎，这几个形容词啊，就把这个剧贴上了一个标签， 东方的传奇还是一个言情古装剧。 没错，这部剧呢是根据萧如瑟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以奇女子海氏的成长视角来铺开，讲述了历经生死险境的海氏被权臣方珠所救，从此啊就以一身戎甲的男儿身跟着师父经历重重考验，一路逆袭，从武举探花到少年将军，再成长为众人敬仰的狐珠夫人的传奇故事。 其实说到这个古装剧啊，近几年来的这个古装剧呢，有一部分啊，其实它在它的口碑和播放量上都呈现出了那种往下掉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市场环境如此不乐观的情况下呢，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狐珠夫人可以说是压轴登场，一开播就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播出成绩。现在呢，它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同时也是在各大网站啊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那么根据这个灯塔专业版显示呢，仅开播10天，狐珠夫人她的全网正片播放市场占有率就已经达到了27.32%，非常非常的高。 是，其实这部剧除了在网播之外，也是登陆了咱北京卫视啊，在北京卫视也是上新播出了。咱们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演员的阵容吧。其实每次腾讯出这种大制作的时候，都会给那个剧集评个级嘛，像狐珠夫人她也是一部 S 加等级的剧，也就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和人力来制作啊。所以他的演员阵容也是自然不容小觑，像咱刚才说的杨幂啊、陈伟霆、徐开骋、陈小云还有王森、袁宇轩，这些演员都有加盟。首先说说杨幂，杨幂其实之前演过特别多的古装剧， 没错， 仙剑奇侠传三里面的唐雪见，还有西瑶，宫里面的洛晴川，再到大家都看过的一些古装剧，比如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白浅，每一个角色都是有特别强的号召力。而陈伟霆呢，他在《老九门》当中啊，也是吸引了一波粉丝，凭借着一身帅气的军装深入人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狐珠夫人》也是这两个人继古装剧《古剑奇谭》之后7年了，再度携手创作的一部作品。而像徐开骋、陈小云一众演员呢，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古装演艺经历，对角色的拿捏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几位青年演员互相碰撞，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哎，那咱们说完了演员啊，再来说说这个制作团队。那么狐珠夫人呢，它是集结了国内一众金牌团队参与制作。这部剧呢，它是由高琛、李尔云担任总制片人。高琛是谁呢？他就是曾经推出过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有《暴风眼》等等多部年度爆款剧的制作人。那么李尔云呢，他也曾经制作过《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还有《我的小确幸》，还有像《锦心似玉》，还有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扫黑风暴》等等品质佳作。那么此次呢，两位大剧制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制片人可以说是重磅联手。除此之外呢，这部剧还汇聚了你像《北平无战事》还有《琅琊榜》的美术指导邵昌永，还有《倩女幽魂》的造型指导陈顾芳，以及《步步惊心》的造型设计方思哲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非常有实力的创作者都在为这部剧集保驾护航。 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看过很多部古装偶像剧了，这个古偶剧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了。有一些古装偶像剧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但是也有很多的古装偶像剧，咱客观来说，因为那种模板化的剧情和人设，就有点像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那相对于某一些专注于爱恨情仇的剧，狐珠夫人当中的角色啊，它并没有拘泥在这些小情小爱当中，而是各个富有家国情怀，也有着更加广阔的一个人物格局观。比如说女主角海氏，小时候的海氏啊，她从一开始就经历了丧父之痛，以及被那个官兵屠村嘛，当时走投无路的她就遇到了她的师父权臣方珠，这才得到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当面对 做男孩还是做女孩的这种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他选择的并不是自己的性别、 嗯、 而是主动选择了一种生活和命运，这个生活就是除了安逸我什么都有。从此呢，他就以男儿身来示人哈，磨练自己，生活了很多年，驰骋战场。尽管如此呢，我们说海狮也并没有丢失自己属于女孩子的一面，他也追求自由，非常灵动，非常美好，飒爽直接，也品性坚韧，他的这种异于常人的心性也得到了展现。所以当海狮遇到帝旭，也就是皇帝的时候，他回忆起当时的种种，那个时候的海氏其实是一心只想找皇帝复仇的，但是面对家国大义，也在了解了帝旭的真实想法之后，海氏啊也是在剧中逐渐放下了个人情仇，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哎，那么不过呢，我们说啊，随着这个剧集的播出，这部剧它其实也引来了一些争议、 嗯、 那么有一部分观众认为呢，它这个相关的剧情啊有一点争议，比如说你的感情线可以延展出更多的创新性、 嗯、 那么有认可这部剧的观众们呢，他们就对这个看法也表示了反驳，说觉得这个胡珠夫人啊，她作为原著创作于2004年的一个早期古偶作品， 挺早的啊、到现在已经17年的时间。 对啊，这个古偶作品应该就是 古装偶像 作品、嗯、对，所以说它的故事设定呢不是套路，而是创世般经典，因为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诞生的一个作品嘛。那么从它的整个人物的故事线来看呢，那胡珠夫人呢，她可以说是古偶祖师爷，对吧，在那个年代然后出一个古装偶像剧，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出一个古偶、嗯、动不动就出一个古偶，可以说是凝聚了这个自古偶文学萌芽以来各种非常经典的剧情还有人物设定。那么原著小说的人物设定呢，曾经也是被很多后期的一些网文啊还有影视剧沿用、 嗯、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原著出的早，对吧，但是我电视剧出的晚，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套路在套路大家， 不能说我是套路啊，其实是 我 创造 的套路，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嗯， 哎，你比如说这个男主方珠和女主叶海士，他们是典型的这个英雄救美，然后展开了一场师徒恋。那么后续呢，也出现了这个《花千骨》里面啊，这个师傅白子画和徒弟小骨的这种虐恋情深。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女主化身男装方海士拜师求学，最后还原女儿装重活一世的这个设定，其实我们曾经在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热门影视剧当中也都看过哈， 而且又是杨幂演的， 没错，也是杨幂演的、 嗯、 还有包括这个男二帝旭，他在失去了真爱之后呢，又得到了和这个真爱长得一模一样的胞妹提兰，这种替身文学其实像《甄嬛传》里面非常火的一个婉婉泪清、 哎、 这种桥段也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以上种种呢，就是堪称古偶经典桥段的集成者。 哎，所以像刚才思农介绍的各种古装偶像剧当中的常用设定哈，这些设定多了自然会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嗯、 可能喜欢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部剧的剧情很紧凑啊，有甜有虐，但是不太喜欢的朋友就很容易陷到一种得不到新鲜感的负面印象当中了。有一部分粉丝认为，随着这个故事开展啊，胡珠夫人也逐步展现了跳出古偶恋情至上框架的一个设定。咱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像女主叶海士从小嘛受到朱睡所累，父亲早亡，也和母亲分开了、 嗯、 所以她特意抓住这个机会，在武举策论考试当中大胆上谏，也披露了沿海渔民受到高额朱税压迫的一个真实惨状。而皇帝呢，帝旭也一反此前为情所困的癫狂姿态，在利国利民的事儿上，他其实是并不昏庸的，也当即下令要彻查朱税一事。叶海士故乡渔民的冤屈也终于得来了洗刷之日。所以，这样一部看似不设权谋的古偶剧，也展现出了对于苛政猛于虎也的反思，无形当中啊，其实也是扩充了整部剧的一个格局。 嗯，其实啊，自这个电视剧诞生以来呢，我们说古装剧，他就以他非常瑰丽的想象和对中华文化的这个探索，以及对华夏历史的还原和细说等等元素，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观众。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古装剧它也一直都在这个影视剧市场当中呢，占据了非常庞大的份额。那么我们说古装剧啊，它的类型非常的多，比如说像之前这个金庸啊、古龙还有梁羽生这个武侠三宗师的古装武侠， 嗯， 还有呢一些都是这个改编自咱们中国的传统 神话故事，你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啊，《西游记》啊等等，这也是古装剧，对吧？ 像《西游记》也是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嘛。 是的。那么还有像一些大历史题材，比如说像什么《康熙王朝》啊，《甄嬛传》啊等等，他们都是根据这个真实的一些古装历史去改编的。 哎，当然《甄嬛传》它这个剧情是完全虚构 啊， 但是它借用了清朝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一个故事。对 对，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古装偶像剧，就是胡歌和刘亦菲主演的《仙剑奇侠传》。我这两天在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好像这个说《仙剑奇侠传》要被重新翻拍啊。咱们这个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期待一下吧。 当年的这部《仙剑奇侠传》算是咱国内第一次改编自单机游戏的一部电视剧了。当时播出之后，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备受年轻观众的喜爱。不仅像胡歌、刘亦菲男女主角包揽了当时年度的各大电视剧及奖项，而这部剧呢也被卫视是反复的重播啊。这部剧也是被认为是古装剧当中古偶剧这一细分类别盛行的标志。此后很多年当中，几乎每年都会涌现至少一部古装偶像剧的爆款，像《仙剑三》《宫》《步步惊心》《美人心计》《轩辕剑》《楚乔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有《香蜜沉沉烬如霜》等等。但是呢，随着这两年现实题材影视剧逐渐回归哈，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优质的创作者呀、市场用户逐渐向现实题材的作品靠拢，古装偶像剧乃至整个古装剧的市场也就出现了出圈很难、更难出爆款的一个现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啊。 你要说这个古偶剧啊，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是全民大爆款的上一部应该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它是哪年的呢？它是2017年的，距离现在也是有3年的时间了哈。但是 4年了 啊，对对对，距离现在已经是有4年的时间了哈。但是呢，就是这4年的时间内，好像没有再出过比这部剧更爆的剧了。它当年呢，一直到现在是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450亿，还有这个上一部突破整个圈层的小爆款呢，应该就是《香蜜沉沉烬如霜》， 杨紫 它 是吧？ 哎，对，杨紫的那个剧，它是在2018年的暑假开播，那么收官呢，累计播放量近150亿，之后好像就没有太多同体量的这种大爆款的作品。那我们放眼整个古装剧的市场呢，可以说现在的形势啊不容乐观。那近几年呢，我们发现啊有很多爆款的大男主古装大 IP， 《庆余年》，那我们之前不都是大女主火吗？《甄嬛传》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最近几年大男主火起来了哈。这个《庆余年》呢，它的累计播放量都没有破100亿。那而且我们说呢，当很多的大制作他们的创作没有太多新意的时候，其实观众的目光他似乎也是暂时从常规的古偶剧乃至古装剧的类别移开了，移向了一些小制作但是非常精良的作品，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这个御赐小仵作，这种其实可能更容易破圈， 是讨论度也是不错的哈。但是咱们说整个古装剧包括古装偶像剧，它短期的低迷并不代表长期的一蹶不振，是吧？古装剧就像刚才思农说的，它始终是有它的核心受众群的，所以能不能提高一下他们的制作水准，用精良的故事来打动大家，这个压力就来到了创作者这里。至少从古装剧制作的角度，我们还是很期待胡珠夫人能够盘活整个市场。目前呢，这部剧的豆瓣评分说实在的也是不太乐观啊，4.9分吧， 对，反正不高， 哎，反正不是特别高。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后续的一个剧情走向，能不能力挽狂澜？毕竟一部好剧，除了有明星脸坐镇，我觉得还是更要靠故事、靠演技来打动人心。 好，那下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呢，是由陈建斌、梅婷、涂松岩等人主演的《不惑之旅》。那现在也是在这个浙江卫视播出哈。那《不惑之旅》呢，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女教师和男雇主相识相爱的故事。那么梅婷饰演的女教师呢，简单，她原来是这个重庆奉节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为了跟相恋多年的男友完婚，辞职来到了人海茫茫的北京，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 工作。那么陈建斌饰演的马烈文呢，就是简单的雇主，他人到中年，事业有成，但是家中呢却有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妻子，还有一个瘫痪的女儿，他自己呢还有间歇性发作的眼疾。那么剧中的男女主角呢，一位是图书出版集团的总裁，可以说呢他是力排众议啊，坚持为实体书店留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位呢是为爱选择北漂的城镇教师，却因为男友的背叛而进退两难。那么原本处于不同人生轨道的两个人呢，在事业与情感的至暗时刻相遇，又在彼此了解之后并肩前行。那么不惑之旅呢，他对这个婚恋家庭，还有创业守业，女性视角，还有代际关系等等问题都有所涉及。 其实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这部剧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他对复活、人生的枷锁、红与黑这些经典的文学名著的一个深度植入。作为男主角马烈文最钟爱的一部作品，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当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名字就叫做烈文。这样一个细节啊，或许也预示着男主角将在生活的变局当中大胆地探求出路。而女主简单也是人如其名，不贪求物质的享受，不恋慕喧嚣，只追求丰沛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的恬淡安然。这部剧的制片人表示，男女主角不浮不躁又直面生活的处事方式，就像是当下浮躁空气当中的一股清流，这是一个很生活流、很沉浸式的故事，同时呢也有很明确的文化指向。主人公围绕着名著阅读，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交流和探讨，这和目前市面上很多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有所区别的。制片人说啊，也希望给观众和市场都能带来一些去同质化的新鲜感。 那么此外呢，不惑之旅的男女主角与演员啊，他有一定的适配度。我们说陈建斌和梅婷两个老戏骨了哈，两个老戏骨在一起演对手戏，可以说是化学反应不断。 反正我是觉得比陈建斌上一个 CP 他应该是和李一桐，是不是？ 就很奇怪是吧， 这个年龄上确实 就怪怪的有一点。而且呢，这个马烈文他在霸气的背后的这种善意和通透，简单的拿得起放得下，都被陈建斌诠释的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么对于不惑之旅呢，其实观众呢也是给予了陈建斌和梅婷很多的好评，觉得他们两个人呢有这个 CP 感。 什么叫 CP 感？就是很像一对儿、 很像一对儿，就是在角色投入的非常好嘛。而且这个梅婷的身上呢，她有一种与角色相匹配的这种力量感。那么不过也有人觉得呢，这两个演员他们的这个年龄偏大，不太适合这个剧中的年龄设定。 虽然说不惑之旅叙事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啊，大家觉得叙事很流畅，演员的演技也在线，但是呈现的效果有一些朋友认为却不那么尽如人意。怎么说呢，文学名著简爱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哈。这个小说当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是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当时那个时代精神的反应。如果把这个100多年前霸道总裁爱上乡村女教师的外国故事移植到当下的北京，会不会水土不服呢？而这个问题啊，不惑之旅似乎也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解决。电视剧的开篇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家庭场景、职业场景当中的一个违和感，就让剧中的角色觉得好像信服力、说服力还缺一点哈。这个剧中对国外经典名著情节桥段的复现，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套路化制作了。 那很多的媒体的这个文娱板块哈，也是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一些评论。你比如说北京日报他就评论说与近年的都市剧作相比呢，不惑之旅他的人物设定有一些欠缺共鸣。那么来自重庆的这个女主角简单，她用不同于都市人的简单质朴打动了男主角，但是呢对于真正在大都市中奋力打拼的青年男女来说，其实这位从天而降的女主身上，她那种自然天成的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理想化的色彩反而是有一种悬浮感的。感觉就是为了这个人设而硬加在他身上的哈。而且在此基础上呢产生的这个人物际遇和挣扎就很难以让观众去充分代入。那么用这样的角色来叙说都市人内心的这种惑或者说不惑，其实还不如这个涂松岩饰演的凤凰男冯春生来的更有真实感。 那刚才思农所说的也是北京日报的一个评论哈。现在不惑之旅还正在播出当中，剧情呢也是引发 发了一些朋友的吐槽，比如说有网友就表示，感觉故事的开篇就像是一个低劣版的情书，就日本有一个爱情电影嘛，叫情书，中间呢又似乎开始套路《简爱》这部名著啊，把名著搬过来，再塞进去一点社会热点话题，是不是就成了一部剧的套路呢？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就让一些朋友觉得过于老套了。那按照这个路子，有朋友就说了，陈建斌饰演的这个角色会不会到后期就失明了呢？再按照某些国产剧的发展，也许啊，到了最后也能再复明，再和女主角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观众的审美是越来越挑剔，大家的审美品味很高，越来越高，所以这些套路显然是不能打动大家的，我们也更希望能多一点真诚吧。 嗯，是的。 好，下面再来跟大家介绍两部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先来说第一部哈，它就是45集的现实题材反腐剧《突围》。直到收官呢，《突围》依旧没有这种大开大合的剧情，只有大开大合的人物。这部反腐大剧啊，就像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棋局，落幕的时候咱才能看清全貌。电视剧《突围》是根据周梅森的小说《人民的财产》改编的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周梅森任编剧，沈岩、刘海波联合执导，靳东、闫妮、黄志忠、陈晓、秦岚等主演，以国企改革为主题，把党政高官、国企高管、中小民营企业、记者等当代社会中的各个层面的各类人物徐徐展现给观众，粉末之间啊，刻画出了一幅芸芸众生相。 嗯，那也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哈。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福公司呢，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它也是成长为了综合性的央企集团。那么在中福公司即将迎来80年华诞的同时，下属企业荆州中福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那么中福董事长林满江也是派齐本安，也就是靳东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前往到了荆州去帮助企业脱困。 嗯， 那么齐本安到任后呢，发现荆州中福的问题既来自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自身管理的问题， 这算是内忧外患啊。 是的，那一方面呢，他要团结石红杏，就是闫妮饰演的这个角色哈，还有石红杏的老公牛俊杰等等这些干部群众，去化解他们之间原有的矛盾，理顺整个企业内部的关系，对公司进行重组。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争取市委书记的支持，处理好作为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呢，齐本安初心不改，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最终也是将荆州中福带出了困境，也为国企改革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积累了非常有益的经验。 哎，那么作为和《人民的名义》师出同门的突围，也是把目光啊从这个官场转换到了企业，非常生动地呈现了在经济形势当中出现变化的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抵抗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坚持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敢想敢拼敢闯，承受这种国企转型可能出现的阵痛哈，最终呢也是成功地突出了重围，摸索出了一条全新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那和以案件推动剧情的《人民的名义》相比，这次突围呢也是选择了用一种蝴蝶效应的叙事方式来以小见大，比如说从小人物的人事调动来牵引出总体的背景和关联的角色，通过逐渐拨开的人物特点，层层演进人物的关系来讲述这个故事。咱说啊，它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是吧，那么这部剧呢也是反映了国企改革当中的难点和痛点，结合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让大家产生一些思考。当然这部剧也是有特别浓厚的年代质感，特别贴近大家的生活，来诠释各种人物的长情冷暖。 好，那么刚刚说的这个突围也是近期刚刚收官哈。那么同样在近期刚刚收官的呢，还有一部剧叫做《和平之舟》。 嗯， 它呢是由曹盾执导，陈坤、张天爱领衔主演，张萌、于矮磊、王强、赵薇、尹昉主演的一部当代军旅剧。 哎， 那么这部剧呢，它是根据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多年来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援任务的真实事迹改编的。那么这部剧它都展现了哪些故事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公海营救感染鼠疫的菲尔号的货轮，还有呢勇斗优雅号商船的不法分子，以及赴国外执行台风灾后的医疗救援，还有包括像抗击传染病，还有开展医疗服务等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有真实 素材可以参照的。那么和平之舟的军事制片人，也就是在剧中这个孙成海的扮演者王强介绍啊，说和平之舟他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就是真实，无论从拍摄角度还是从演员的表演，他都不会让观众有那种距离感。因为呢，从2008年开始服役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真的，就是它真的是存在的。 是呀， 像杜欣医生还有孙涛院长等等一系列原型人物，它也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也表示呢，有原型人物的角色在诠释的时候也更加考验演员的功力，那些大量的长镜头的运用呢，也是对演员本身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演员而言呢，这个时候的突破就是将真实还原出来。 刚才思农提到了一个名字，杜欣哈。杜欣呢是参与过和平之舟外科手术部分的拍摄，也先后三次参与了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和谐使命任务。他是一位医生，既是参与者也是演绎者，他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个长期出海的体验并不是每位朋友都有嘛。杜欣上船之后，首先伴随而来的是身体上的不适， 晕船 无止境的晕呐、吐啊。但是呢，当他任务结束之后回到陆地上的时候，又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说啊，支撑他坚持三次参与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和谐使命任务的最大原动力，就是一种对中国海军、对中华民族信任的信念。那这次参与到和平之舟的拍摄，对他而言也仿佛是又回到了当时执行任务的现场。那个场景细节的设置还有演员专业的表演，让他有那种正在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的紧张感。他说啊，演员们会自己一遍遍的去练习专业的手法，还有医生真实的状态，所以最后那些专业演员演出来的效果就是他们在抢救病人的时候那种真实的感觉。像杜欣医生在旁边就开始额头冒汗呢，觉得好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像是真的在抢救病人一样，也让他这个医学顾问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环境当中。杜欣介绍说，出海之后其实和家里失联是所有船上的官兵必须要面对的一件很现实的问题。只有难得的一点空隙时间可以排着队，你想在海上他们只能打那个卫星电话和家人说上一两分钟报个平安，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那么和平之舟呢，它讲述的就是这群海上的医院船官兵他们去履行国家使命赴海外救死扶伤的精彩故事。那其实这个剧情呢，它以前很少会在荧幕上出现。那刚也跟大家说了哈，这部剧它有真实的故事蓝本，也就是真实的和平方舟号。那么为了把这段不凡的故事演绎出来，重现这艘时代楷模之船呢，这部剧其实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带着真实和真诚去创作的，也是用心的去回应了广大观众和海军官兵的期待，也是用这种全新的视角去演绎了中国军人的铁骨柔情。那么这部剧呢，它在关于军人家庭生活的描述虽然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在平和且充满烟火气的那种剧情当中，军人夫妻之间的那种平凡的浪漫也是都一一呈现出来了。那通过这部剧呢，我们观众可以看到那些最可爱的人，他们有着最慈悲的心怀，也有着最专业的技术，但是军装之下，我们说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有觉得精疲力竭，也会有觉得疲惫，也会有心酸的时候。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着喜怒哀乐。 是的。 那我们说呢，这部剧它其实没有将中国的军人给它框上一个符号化或者说概念化，它为大家呈现的呢是中国军人非常丰富的感情世界，也是让军旅剧啊以一个非常轻盈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厚重的表达。 也就是既真实又有人情味的一部剧哈，也是推荐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看一看。那么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呢，叫做《当家主母》。光看这个名字哈，你就知道这女主角是吧？ 大女主角， 大女主。《当家主母》这部剧呢，是由欢娱影视出品，王晓明、国浩共同执导，蒋勤勤、张慧雯、杨蓉、毛子俊、徐海乔、李易南、王宇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情感剧。在这部剧的开篇啊，姑苏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大爷被夹在当家主母和年少真爱之间，困顿不已。 本以为一场爱恨纠缠的宅斗大戏就此展开，但是这部剧播到第四集的时候，男主突然下线了，剩下两位女子风风火火搞起了克斯事业，不再纠缠和计较男性的这个爱意哈，而是钻进了自己热衷的手工艺事业当中，并且啊，这些女性望向了更加辽阔的江湖。这古装剧当中的大女主们又开辟了全新的搞事业的版图， 哎，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有情爱方面啊，更多的是一些对于手工艺的研究，对于事业的经营。 哎，是的。那么当家主母呢，她的故事背景啊是设定在了清朝。那在清朝呢，姑苏一带的织造业可以说是独领风骚。那么在剧中呢，苏州府的任家，哎，就是这家姓任哈，他拥有着祖传的克斯秘技。那么任家大爷任雪堂呢，他是因为这个追捕水匪发生了意外，下落不明。那我们说当家主母沈翠喜就强忍着悲伤，为了保住任家的克斯技艺，和曾宝琴联手对抗外界的风雨飘摇。 那么这部剧当家主母播出以来呀，剧中任家的家传技艺克斯也是引发了朋友们的讨论。很多观众都是在看了这部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咱还有一项非遗技艺叫做克斯。其实克斯的克，它是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革命的 革啊。克斯它还有一个名字也叫克斯，但这个克呢，就是刻画的刻，刻刀的刻哈。也是咱们中国丝织业当中很传统的、很具欣赏装饰性的一个丝织品。克丝呢，作为中国丝织业的一种传统艺术，也是丝绸工艺品当中的精华之作了。 那么这部剧的导演国浩说呢，虽然在创作当家主母的缘起是传播这个克斯技艺，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刻意而为之，而是把这个克斯的价值放在了故事情节当中。他说，我理解的古装剧至少包含三个层次，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和人物背景。比如说克斯是美的，但是我们这部戏的美感不能只靠克斯去表达，而是需要去建立好整体的年代氛围和真实性。他也表示呢，说表现克斯的美很难，因为克斯本身的动作啊相对来讲比较单一，那么怎么能够拍出它的价值和美丽呢？我们必须拍出丝线转变成一幅画、一件艺术品的整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故事。那么拍摄前呢，导演也是在这个苏州的克斯博物馆在调研的时候，当时啊他就问了一位从事克斯40多年的老手艺人，为什么克斯会在当今成为一个艺术品 啊。 当时手艺人也是告诉他哈，说这个因为克丝的时候啊，人是最心无旁骛的，心啊就是跟着手和脚一起都在动，那那一刻呢，你就会对手艺人产生一种敬畏感，也意识到啊他们的一针一线其实都是有精神在里面的。所以拍摄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借助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包括聚焦演员的神态，去展现他们在克丝的时候心神合一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手艺人啊，他们所呈现的一种认真的美感，我觉得是。其实创作这部剧的缘起呢，导演也说是为了传播传统克斯的技艺。而这部剧当中沈翠喜的突破之处啊，也是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一个升华。你想，他最后走出了深宅大院，在江湖当中见到了众生。当然咱很多朋友都觉得当家主母是一个大女主戏，她不仅仅只有大女主啊，剧中的很多女性角色都是刻画的比较鲜明和生动的。你比如说有立志从商自食其力的草根女子淑芳，也有不堪现状努力改变生活的前官家小姐曾宝琴，有一直循规蹈矩却以命相搏的陈小红，也有从恪守礼法到看透其荒谬本质的曹太太等等女性的角色。总之啊，这些古装剧当中搞事业的女性也开启了一场围绕自我的精神觉醒和价值层面的追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 思农，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啊，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了。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老师，

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轨金库租保管箱。 中轨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轨金库。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1到5。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